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物都可以，人物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 早晨 ，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朝 Godwin 阿莲同埋化妆 Christine 喺度啦，咁样。 其实我次次做节目都有化妆， 系咩？ 系 ，sorry。 哦 有啲尴尬添。 咁咪就化妆咯，我冇讲。 有啲尴尬添，而家 之后话题 唔好尴尬， 之后话题会令到你更加尴尬。 系咩？唔系嘅，今日讲性教育嘅咁样，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关埋爱知咧，就做咗个研究发布。咁你知咧，逢礼拜一咧，因为礼拜日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发布啊。其实啊，其实不过有另一个就，诶、哎，睇下听日如果冇嘢讲就讲嘅，就系讲阿 Soko 做咗个冇钱睇医生嘅调查，我觉得太精彩啦嗰、那个。好啦，咁啊讲咧性教育系咩咧？咁原来就话香港嘅性教育嘅政策一路都落效，鬼唔知咩咁样。咁就话呢一个调，即系关埋我知嘅调查发现啊，咁啊超过六成嘅受访者咧嘅在学青年啦，即系读紧书嘅青年，我唔知几多岁喎，即系读港专嗰啲啊。咁咧就话一年里边咧接受性教育咧，即系喺学校里边嘅性教课程咧就唔超过两个钟咁样。咁啊性教育咧亦都成为课堂嘅禁忌咁样，学生咧都多对性事就存有误解咁样。是咪会盲啊咁样，即係讲緊。超过五成嘅受访学生认为呢喺月经期间性交呢就唔会怀孕。咦咪会嘅咩会呀、啊、会。 唔係如果用安全套可以结合凡士林使用呢会增加润滑度，咁其实正確答案呢就係否嘅。 会喇喇。 但答错嘅学生有 81%。係啦，咁如果呢、這个究竟睇一个男人在射精前从女性体内抽出依然可以让对方怀孕，正确答案是的。而学生答错都有成四成五的。咁性病不一定有病症，正确答案是的。咁但学生都有 44% 的人是答错的。 是咁样。 即都是对，可能对于阿四来讲这些是很基础的性观念、啊 嗯。不是我很多都不懂的。即看你問到幾深入啫嘛，即你話 呢個世界上咪只得男人同埋女人？ 唔係咁呢個算唔算性教育？ 算，梗係算啦。 性別教育啊，呢、 這 個 冇呢、這個係性教育嚟嘅。 呢、這個係性教育變性。咁我唔叻喎，其實我唔叻嘅，即性教育性教我都唔係呢個唔使唔關你事啊。嗯，系咯，或者我细个受性教育都系，咪就系嗰少少时间啫嘛。 嗯， 或者我细个我都年纪大啦，即系三十几岁咧，细个甚至连避孕套都唔会教啦，亦都唔会提系乜嘢啦。我到我真系唔知道几时先知避孕套系一件咩事。 嗯， 即系你细个咪有避孕套广告嘅， 系 中四， 到搞大咗人个套就知系咩， 搞大咗你知。都唔知噶，都唔知噶，都唔会知啊，都唔会知道。都系你唔会知道我几多岁就搞第一个套，咪就早排咯，咪就系咁样啫嘛。系咯，或者嗱，佢呢度咁样讲嘅，佢呢度讲嘅就系话，香港嘅性教即系教育局嘅学校性教育指引咧，就19年都冇改过，咁变咗个教材咧，19年冇改过，咁即系话 一直都用嗰、那个。 即是说我学嗰阵已经是改之前的咯，即是仲旧，咁啊应该已经有用病有教用避孕套啦，咁样教用避孕套点样教，即是攞个真嘅避孕套出嚟，即系 有教嘅咩？我记得以前教下你教下嗰啲， 你都冇，你细咁多 冇， 唔系定系冇教女仔啊？ 系冇教， 黐线鸡，净系教女仔应该系咩？ 唔系因为我记得系咁样嘅，因为佢咧会分开男女上、 小学啊嘛，嗰、那个系教女人教，唔系即系女。 因为女嗰阵咪会有家政堂定之木工堂嘅，佢特登喺另一班上紧，譬如家政堂嘅时候，咁男仔就留喺课室嗰度就学羊具如何勃起嗰啲咁样咯。 羊具如何勃起你教？ 唔想教噶。 佢哋系我记得佢系会学啲咁嘅嘢嘅。 咁点啊？即系啲女学生就去上家政堂。 系啦。 好，男学生全部留低，个老师会咁样监。 应该都系教啲比较生物向嘅咯，即系 唔會係教翻我嗰個第一個 stage， 因為有幾個 stage 噶嘛，咁教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個 stage 係點樣咯？咁如果女仔咧，就係、是、教佢點樣用 M 巾，教佢點樣 嚟 M， 唔係六年班 點樣有月經啊？係係啊，會咁，但係男仔又唔聽嘅嗰部分，男仔就會去第二度嘅喎。 梗係唔聽啦， 點會聽你嗰邊？ 我唔需要。 跟住佢會完咗之後，佢會送塊 M 巾俾你咯。 我冇收過。 唔係佢做咩女仔？ 哦，係唔係咁係要學噶嗰啲？喂，嗰、那個算性教育咩？嗰、那個係衞生教育。 嗰個性教育嚟㗎。嗰、 那個性教育，但係點解會有人話俾我聽，仍然係有啲學生係底面黐錯嘅？ 咁可能佢唔好 脱毛嘅， 係以為有大 脱毛， 係啦， 分底啫喎， 答唔到你。 係。不過我哋攞嚟笑啦，我哋唔應該攞嚟笑。如果大家都唔攞嚟笑，呢件事就唔會咁尷尬啦。 但係香港嘅學校真係會教用避孕套？ 啊，香港我唔 係咯， 應該 冇。我以前喺美，我以前喺美國就有。 係啦，係啦，係啊， 係 啊。 但美國都係大學嘅事，唔係講緊中學嘅事喎，都係講緊大。 都係。 中學冇，中學真係冇。 哦。 佢唔係硬性規定。 印象中難就好似佢所講，一年多於即係有專人可能家計會啊、衛生署咁樣派人嚟，唔多於兩小時嘅性教育堂啦。咁亦都喺課本上面學到個關於性教育，即係關於生理人體嘅生理結構、男女嘅分別啊，關於性器官啊，可能陰道同陰莖嘅分別啊咁樣樣。通常喺 science 嗰度教嘅。咁而如果 陰道同陰莖嘅分別咁， 係啊，以前 science 會教，好似黃子華話真係好留心聽嗰堂，就係全年就為咗 聽嗰 堂。 點知 人體解剖學 係啦，就為咗教。點知原來咧，成年最期待嗰樣嘢咧就係教一堂就教完， 教人體結構咯。 以前讀書就係咁嘅，就係、是、呢個情況嘅。 會考唔考？ 你真係好唔知啊！你真係好鹹濕啊！我真係講鹹濕呢個字都老土啦。咁 唔係，不過如果睇翻咧，頭先講嗰個教育指引嗰度啦，如果睇翻譬如香港教育城呢個網站，佢都有一個部分係關於中學嘅性教育嘅。咁佢上面咧有提供一啲教材嘅資料，咁就講一啲人民教育啦，性教育嘅主題係乜嘢？佢裡面就係一啲題目咧，就係性病嘅傳播啦，同埋性同埋生殖，即係講緊都係主要係從人體結構嗰方面講，你點樣會懷孕啊？懷孕嘅過程係點樣啊？生產嘅過程係點樣啊？咁亦都會講下青春期嘅過程，青春期嘅身體變化啊，青春期嘅特徵啊，點樣先為之青春期啊？同埋青春期要注意啲乜嘢啊？咁呢啲都係佢哋有提供一啲嘅性教育嘅教材咯。但我睇翻裡面嗰啲 ETV 咧，都幾舊下， 因為十九年冇變嘛， 仲係黃舒淇啊。 係啊， 因為你話係咪要有改善或者有個改，咁啊梗係需要隨住時代嘅唔同而有個改變啦。尤其是其實亦都喺男女之間啊，男女關係啊，喺個性嗰方面嘅處理，其實亦都係演變緊啦，唔好話演進啦，唔好用個進字咁有價值導入啦，價值導向啦，總之就變緊啦咁樣。咁而哇，最近就喺呢度彈開佢先。 哇！ 咁咧就唔係我以為 cursor 啊，因為以為嗰個係曱甴嚟。咁咧所以係有演變，但其實呢一個演變一路都會受著某一個勢力喺度阻擋住，就係話你。其實嗰樣嘢係好拉扯嘅，就係話而家面向緊一樣嘢，就係大家其實係性開放啦，或者對於性交呢一樣嘢係有唔同嘅價值睇法啦。咁變咗就係話即係好簡單，你阿媽梗係會同你講，打飛機都會猛噶咁樣，咁我唔打你直播咯咁樣，咁但係又唔得。咁你梗係面對一個勢力就係話如果我性教育教得嗱所謂啦，教得太開放，我會唔會導引咗你去做一個開放嘅？假設就係、是。以前好老土就話，我教你用避孕套就好似鼓吹你去做愛咁樣。咁但係咁 你唔教佢都會做㗎。 嗱，呢個係一個好， 不過唔關會唔會取， 呢個就好拉扯啦。因為可能唔教就真係唔做嘅，或者佢唔曉嗰樣嘢。嗱，我唔嗱 唔會，你點會？ 廢話啦！ 但你人你點會違反到你本身嗰個生理結構嘅狀況啫？你係有嗰個衝動就係嗰個衝動，或者青少年 發生嘅事情。但有衝動唔知道，咦？原來 唔係咁，所以你咪要教佢點樣安全同埋正確咁樣發生性行為咯。 係啦，即係話跟住就演變咗。 其實一個你如果從數字上面去睇翻，其實香港嘅未婚還少女係有上升嘅趨勢噶嘛？咁你要知道，可能係因為科技嘅發達或者各方面，令到可能 因為買樓難啫，都係 因為性行為容易，即係比較容易咗發生。咁但係你如果你知道有呢個趨勢嘅時候，你更加應該需要去教到佢哋點樣正確同埋安全咁樣去發生性行為，而去唔好，因為主要其實係避免兩樣嘢，避免懷孕同埋避免性病嘛。呢兩樣嘢其實你搏嘢係冇所謂嘅，你冇人知你冇性病，你冇懷孕有乜所謂啫？係咪？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懷孕，你拍片啦，同埋拍片啦，係同埋如果你懷孕同埋有性病，你就係會影響到成個社會嘛。 嗯， 呢樣嘢係累積落嚟噶嘛？ 嗯， 係啊。 仲有以前好興用恐嚇嘅，就是、逼女同學啊睇墮胎嘅片，你有冇睇過噶？ 我又唔記得呢一 part 喎。 哇！因為 但佢又講啲性病好恐怖嗰啲咯。 係啲女同學話翻俾我聽，就話一定要逼佢哋睇因為我讀男校啦，咁係其他學校話翻俾我聽，就睇一條墮胎嘅片，好核突嘅，即係又。總之都好核突嘅場面啦，咁樣咁啊令到你唔敢立亂有性行為啦，都唔好安唔安全啦，連性行為都唔好立亂有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説法啦。哦，我覺得其實如果係新嘅一個性格嘅方法咧，就係我覺得用恐嚇都係啱嘅。但我應該走向第二啲嘅面向去恐嚇， 即係恐嚇佢哋生咗仔就會。 你睇生咗仔，你睇。你睇，你一定係唔中意老婆嘅咁，你就啊安全性行為。 你睇下湊一個小朋友幾乸煩，成日喺度喊。 係啊係啊係，哇係啊係啊係，你餐廳又喊， 係餐廳。 我尋日第一次面對一樣嘢啊，就係、是因為尋日跑完步喺海港城食飯咧，阿 B 一喊就唔夠三秒 就俾人 個 waiter 就走埋嚟，你喊要走出去喊嘅喎。哇！咁原來係我唔知啊，原來係咁樣，係、 oh. 咯。咁所以有安全性行為啦，我先可以講 避免懷孕啊，避免性病。 我覺得應該走向呢樣嘢。咁阿郎講得啱嘅，其實性教育係唔係淨係一個生物學嘅，一個心理啊，或者喺 你點樣去睇性，或者唔同嘅性別。好多時你會，譬如我即係喺美國中學我冇讀過性教嘅，但我喺大學有剔過一堂。咁其實係好全面，你由譬如性人體個結構啦，你點樣譬如你就算點解要智慧啦，譬如智慧係一咩回事啦，係合唔合乎道德啦，同埋有咩方法去智慧啦，你點樣？去進行安全的性行為，同埋我覺得最緊要 即係教智慧術嘅 menstruation 係啦 ，masturbation 嗰 個 叫 menstruation 係嚟嘅， 阿 friend 教到你 係啊，咁同埋最緊要係點樣去睇性呢件事，同埋佢我覺得最開闊眼界係佢有好多譬如。性小眾啊，性觀念啊，佢、會講俾你聽，其實性別唔係就得男人同女人嘅，佢、其實有中間，或者有啲人天生係雙性人。你譬如你喺年青嘅時期，你接受咗呢啲教育嘅時候，咁你譬如你有咗呢啲叫做教育啦，或者一啲資料嘅時候，發現原來科學上係點樣解釋呢啲事。咁你到你長大成人，或者真係同一啲可能係同性戀或者係多性戀嘅人接觸嘅時候，你比較唔會咁容易覺得佢哋係你同我好差好遠啊咁啊。咁你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性教育最緊要。你點樣去睇性呢一件事？除咗係生理結構或者預防性病呢一方面之外，你點樣去看待唔同嘅性別啊？或者到一個人可能佢真係不幸患上咗外滋，或者你唔知喎，可能有機會發生喺你身邊嘅人，或者點樣，即係你點樣去睇佢咯？係啊，就好似譬如艾滋病嘅傳染，你到而家好多人都係有一個誤解喺度噶嘛，或者歧視啊，其實咁其實你艾滋病日常生活接觸其實係冇事噶嘛，同埋我記得我上堂嗰陣，佢係會請一啲譬如曾經接受過變性手術嘅人士，會嚟講解點解佢由佢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咁譬如你有咗一啲呢啲好第一身嘅接觸，到你 將來長大，你可能要面對一些社會的評論，或者要有一條法例啦。究竟容不容許變性人結婚呢？咁到時候你就可以運用翻呢啲知識去幫到你自己做一個判決咯。係、啊， 香港好唔敢答。再踏出多一步兩步，其實都係嗰句咯，就係嗰個保守勢力嘅喺度，即係話你越鼓吹咧越多，只可以講港獨咁樣啫嘛，即係話誒唔好俾個平台咧講啊，唔可以咁樣宣揚啊，就驚啲人即係其實好滑玻璃諗嘅，即係話誒你呢度宣揚講緊可能係變性人啊或者跨性別啊性小眾嘅嘢，咁咪個個走去變性咁樣，你唔去切，我係覺得好嘅，但係其實某程度上有，譬如果你話其實某程度進步，或者大家都在度進步緊咯，即係對於性病啊，或者安全性行為啊，已經係開放咗好多噶啦。即係如果比起我讀書嗰陣、另外就是我哋吸收性知識就是在唔同嘅文獻啦，即係包括是十隻白虎啦 ，DCB 啦。 唔係呢個係近年科技發展之後嘅、我哋就係嚟自姊妹 《 紅樓夢》。 咩啊？嗰陣 PS 咪有個信箱叫 Recess 啦，叫咩叫白帶咧？係啊，我以為係天文台術語嚟噶嘛。 即係你頭先講所謂 我以為海 睇下星雲圖先，我睇。 譬如 東南亞， 即係頭先用個比喻，譬如中共要打壓港獨啊，你禁制佢唔俾佢去萌芽咁樣啊，咁啲人自然佢會揾其他方法去睇呢樣嘢，會好奇。 咁我哋咪就係呢一代。係 啦，譬如性教育。樣我想講咧，譬如你上即係唔好話去一啲網站啊，或者去 download 一啲影片啊，一啲所謂嘅色情電影去睇啊。其實 YouTube 啊，好多譬如依家嘅性教育開，即係個性嘅開放程度，譬如有好多媽咪將自己餵奶日記，即係自己去貼咗上去 YouTube 啊，又或者 我餵奶都有貼㗎， 係啊，係即係好多人會將自己即係譬如一啲性自己性生活啊放上去，但係啲人佢係唔會覺得一種禁忌咁，而所有人睇到，但係佢裏邊可能會冇講一啲正確嘅知識啊，性交嘅知識咁樣啊，咁而學校可能係又當呢一方面係禁忌，我意思即係咁當然同港獨即係中共壓制港獨呢種理論係。即係呢個比喻係唔係完全一致啊？但係佢如果繼續壓制落去嘅話，對最後都得唔到佢想要嘅目的㗎。咁你譬如你普通人咁樣樣，你喺出面得到一啲唔正確嘅性知識係好容易㗎嘛？你上 YouTube 係其實雖然係佢分享自己嘅性生活或者一啲餵奶日記，但係佢冇義務去講一啲正確嘅知識俾你聽㗎嘛？ 我咁講啊，即係我政治不正確咁樣講啊，其實咧。我哋後生嗰陣或者而家啦，而家嘅小朋友咧，從一個另外嘅渠道咧，去吸收性知識咧，其實幾美麗啊！嗰陣時幾有趣， 即係依家， 即係而家或者以前，即係以前我睇 Yes 啊，睇姊妹啊，睇龍虎豹啊，十隻白虎啊，偷阿爸啲鹹帶啊，同埋佢嘅鹹書啊，或者睇同級生啊，好多十八本，越數越多，唔好意思啊， 咁夫人 嗰啲，係睇夫人嗰啲，唔係夫人有一集專講鹹書， 係我知， 我覺得幾淒美嗰陣時，幾美麗啊，幾美麗。當然啦，正嗱，我哋因為做節目嘅，正確嘅性知識教育都係好重要嘅，咁樣講，咁我哋佢先揾咗啲而家嘅性教嘅 ETV 啊嘛， 唔係，但雖然係而家。但是很舊以前的而家， 咁係舊拍落嘅，我哋睇一睇係，唉，雙喬好開心啦，係啊， 雙喬好開心。我今年廿唔知幾多歲 啊？我覺得老嘢啊，咁佢老土， 咁佢老土咯， 因為以前拍落啫嘛。但我覺得就算新，假設要有個新嘅性教嘅大哥，只要你咪係講嗰啲，咪又 係， 咪係，咁你唔會拍實物噶嘛？即係話我哋睇下男性嘅陰莖，即係攞條真嘅出嚟，中間就劏開前面嘅，睇下條書精講咁樣，咁冇呢啲黐線咩？ 而人仲未進化到 一個階段。佢話我哋一個新嘅性教嘅大哥，好，各位戴咗 3D 眼鏡 4K 嘅我哋，咁咪唔係嗰啲，咁咪屌我。如果你話最基 VR。叫阿小菜帶住，小菜帶住，哇好大啊！黐線， 女都帶 VR 喎， 唔係，我覺得咁你基本嘅健康教育都係拍呢啲噶啦。不過我係覺得嗰樣嘢老唔老土嗰樣嘢唔係而家 ETV 係唔好睇，我覺得以前係好睇嘅。黃老師、何老師究竟排比句係點咧？係咁嘅，咁咪幾開心啊！又見到梁榮忠啊、Harry 哥哥喺度唔知做乜咁樣，咁咪好咯。 我自己的想法，我不覺得這個是一定對的，我只要提供取向。譬如以前的性教育就是講緊你，因為是初中或者是高小的年代，那主要就是講你的身體變化，其實是令你不要 panic 而已，為何有毛呢，樣因為其實是害怕的，因為你小個，譬如阿蓮你都看鹹片大，尤其是看日系啦， 不講這個問題， 跟住你一見到就一譬如一見到，咦？點解唔係打格仔嘅咁樣？點解唔係格仔嚟嘅？原來係咁樣，我未見過咁樣咁。咁其實係其實以前或者即係講緊可能廿年前有多啦，我細個啦咁樣係避免 panic 嘅嗰樣嘢嚇，或者再多少少就係講安全性行為啦，跟住就講性病啦。其實去到近十年就係講緊已經係無可避免小朋友你都係會拍拖啊做愛啊咁樣，因為你有自己一間房嘛，跟住阿爸媽成日唔喺屋企啊嘛，咁樣，咁你平時講電話或者 send message 最中意講一句就係我爸媽唔喺屋企啊嘛，咁樣好啦，跟住你啊心領神會啊，你兩位識笑啊，咁咧就跟住去到咁樣，跟住大家開始講有健康性行為啊，最好唔好生仔啊，咁樣健康道正性交啊，係啦，去到個咁樣嘅場面。但係我覺得如果去走向一個如果真係有新嘅性格嘅導向嘅話，嗱，我覺得我又唔係一個教專業嘅教工作者去做啲咩？由一個健康嘅出發啊，避免生仔同避免性病啊嗰樣嘢，我覺得新嘅其實係嗰個出發點喺邊度出發，而係多於教乜嘢或者拍啲乜嘢。我覺得係從大家去面對咗性嘅寬愉開始咯，即係由其實大家 從智慧術教起。 咁我太可悲，太孤，太 lonely 啦。嗰樣嘢 個導向應 該即係我首先我哋要面對咗性係開心嘅，嗰樣嘢係快樂嘅，而你係為咗呢個快樂而會有性交嘅。 唔 係 即係譬如我 到而家都聽唔明一樣嘢咧，就係話咩兩個人男女嗰四個字叫咩？唔係，情到濃時，跟住咧就會交合去表達個愛啦，黐線搏嘢，性高潮啦，邊有諗呢啲嘢？我完全諗唔明。喂，面對咗呢樣嘢，大家知道你得到嘅係乜嘢咁樣？由嗰度開始去入嗰個性教育嘅位，我覺得係是新的面向，我覺得會是這樣。當然這些 其實主要傳統的面向就是其實主要是叫你不要搏嘢而已，即係主要係， 係啦， 其實主要真係叫你唔好搏嘢喎，唔係因為其實譬如美國嘅高中或者中小學啦，佢哋嘅性教都係為人救病嘅，主要就係批評你主要都係就係叫人唔好搏嘢啦。但係美國係好撚多未婚懷孕嘅少女噶嘛，佢嘅數字係比其他國家高噶嘛，咁點解你主力叫人唔好搏嘢，啲人仲搏嘢，就咪你個性教就係失敗咯？ 係㗎，係㗎，所以呢個係一個拉扯咯，我就係講緊，究竟你好壓制佢定 係？是不 work 的，其實你壓制是不 work 的，因為其實你叫人不要搏嘢就是阻止人未婚懷孕而已，即是阻止少女懷孕，再簡單一點說， 但性高潮真的高潮嘛，你再可以這樣說，即是你哇真 的爽，那他要搏嘢，那你不如教他怎樣正確搏嘢， 是啦，這個就是其實是早十年開始引申的一件事，就是說如果再一個保守人士的角度來看，就是這個有一個節節敗退，就是說好了，我唯有教你用避孕套，我唯有教你是如何，跟住又要處理避孕套是怎樣用啊，避孕套不是只是防避孕啊，還是防性病啊，即等等，跟住但是如果當然啦，我都是教得差，所以令到大家是用花士林做潤滑啦，或者是是咯，系咯， 洗保鲜纸， 系啦，呢个系，我觉得呢个系教得差，就多于系个教材唔好嘅，或者系教一个都尴尬嘅，或者教一个都唔系好识啦，系啦，咁样而引申，但系如果你话有一个新颖或者再对于性更加去面向得好嘅，就系我哋首先承认咗，我哋好希望有呢种欢愉先啦。就多於及後嘅嘢， 即係結合翻社會現實，即係要令 面對自己。 我都係性解放咯， 係啊， 另一方 係啦， 因為其實點講咧，你 譬如你好多專業啦，你好多方面都好多專業噶嘛，你有藝術啊各方面運動啊，咁點解性唔可以係唔我唔係話性係一個專業，即係性嗰個範疇可以去 explore 可以去探索佢噶嘛？ 你有日常生活一個普通嘅事， 唔係你日常生活本來應該有性嘅。 乜吳敏麟係吳敏麟咪一代翹楚咯？佢帶嚟嗰件事。阿 Frank 就係新一代嘅帶領性開放嘅一個大隻佬啦，係啊，係所以緊要嘅做呢樣嘢，即係大家其實嗰樣嘢會令到件事走向更加健康。 喂，同埋其實點樣講咧？你性其實係譬如原始啲咁講啦，係一個人體嘅需求啦。咁其實你人體有好多需求，譬如瞓覺、食嘢、娛樂咁樣，上網打飛機咁樣啦，係咁譬如用食嘢嚟做比喻，你食嘢你可以好刁轉噶嘛？你可以轉言到好深，你唔會因為一個人而好中意食嘢而覺得哇你咁淫賤嘅，你咁冇道德嘅，你咁中意食嘢，你節制下你自己。但譬如你譬如同人講哦，你好中意porn嘢，或者你覺得哇 sex is wonderful 咁樣，咁你會即係啲人會覺得哇你真係好淫蕩喎咁樣。咁你但係起碼嗰個觀念係改變咗你，其實你係一個人體本來就有嘅需求，你去即係正視自己呢個需求。 一來咧發展到向就第二方面，就好似你頭先所講一開始所講啦，即係性教育除咗教人即係認識自己身體結構同埋一啲性教之外，仲可能對一啲跨性別人士嘅包容啊，同性戀嘅包容啊，或者一啲有性病人士在身嘅包容啊，即係對佢哋即係接納佢哋啊，融入社會咁樣。 或者有一日你點自己唔係個 再引申出嚟，其實個性教育嘅發展導向再引申出嚟，可能一啲跨性別人士本身佢哋一啲性行為其實都是無傷大雅的，都是那些一啲私事啊，不會對呢個世界有咩影響的，即係不需要戴住有色眼鏡看他們啊，咁樣個發展到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呢接到一個好好的一個環節，大家再面對性這個話題啦，因為就嚟打風，希望大家今晚有個愉快的晚。 如果大家有咩唔明睇翻《白毛金記》， 係主要都係睇《白毛金記》，希望大家在打風的前夕有一個愉快的晚上，可以翻雲覆雨。我哋休息一陣。